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天清菩萨的往生论所设的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，不可思议。这十七种我们学到第十三主庄严啊，第十二，我们从第十三眷属庄严啊，主是老师，眷属啊是学生，诸菩萨众由如来正觉之化化身也。这个眷属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纯而不杂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条件，条件不符合就不能往生。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，啊，我们知道有菩萨，有二乘，有天人，也有修罗罗刹。啊，人道里头也有善人，也有恶人。啊，男女老少，啊，还有畜生往生的，鬼道往生的，地狱往生的，多了。无论在哪一道，都要具备经典上跟我们讲的条件。啊，这个条件最主要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发心里面还有条件。啊，弥陀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可见的这是重要的条件。啊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总纲领总原则，阿弥陀佛决定不会违背。那基本条件，那是什么？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三学六度六合，这是基本条件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必须要具备的。啊，不能说这个净土法门例外，啊，不要戒定慧，不要六度，这不可，做不到的。因为经上讲这个讲的太多了。啊，净宗法门是普贤法门，跟普贤的关系最密切。啊，这个经第二品得尊普贤，啊，所以早年我在美国认识 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在美国只住了一个月，回到北京啊，我到北京去访问他啊，他希望我在美国、加拿大、在海外建净宗学会啊，这是夏莲老一生所需求的，在国内没有做成功啊，只是提出这个名字没有成立过啊，我非常非常欢喜接受啊这个理念啊，实在讲净宗学会就是以前的联社啊，换了个新的名词，内容没有两样啊，就是联社啊，现在说联社很多人不理解啊，尤其呢这都是宗教的名称，宗教的这个气氛很浓厚啊，下脑有智慧啊，他说我们佛教的 道场啊都应当用学院学会啊，学院呢培养人才的地方，学会呢是修行的道场啊，这个想法了非常之好啊，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国华成立的啊，我到那边去讲经去住了一个月，讲完之后他们大家就成立了啊加拿大净宗学会的头一个。我从加拿大回到加州啊，在那边讲经，那边的同学就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啊，在不是在三藩市啊，是三藩市有一个小镇啊，桑尼维尔，杨一华那一帮同学组成的，现在还在啊，这是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。以后到处去讲经呢，好像美国跟加拿大一共有二三十个会啊，现在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啊，我在离开美国之前我知道有三十多个啊，现在在全世界净宗学会最多的地方是马来西亚啊，马来西亚听说政府注册的有50多个，没有注册的大概可能将近有100个啊，净宗在马来西亚特别殊胜啊，哪一个地区都比不上，真热心啊，这是好事啊，真正学佛的人多了，这地方就好了啊，社会安定的啊，这地方啊少灾少难啊。澳洲也有不少，也有好几个净宗学会。澳洲是地大人少啊，人口居住都是密集在沿海 啊，内卢啊很少人住啊，所以沿海这几个大都市都有静坐学会啊。那么净宗学会初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具体修学的方法五个科目啊，我们所依据的净土五经一论啊，理论跟方法都依据经教啊，五个科目的行持上的科目啊，第一个是净业三福啊，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处于观无量寿佛经，佛告诉我为提携夫人，第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接着佛有说。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句话重要啊。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凡夫菩萨修行成佛都依这个三条啊，这三条是净业真因的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我们很明显能够啊体会到，第一条是凡夫的敬业，第二条是二乘的敬业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敬业。啊，那修行如果说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菩萨？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也就是佛说了，这三个条件要具足。啊，那么第一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，我们做到没有？第二句奉事师长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孝亲尊师。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能往生了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啊，往生的人决定居住啊，孝亲尊师应该怎么做法？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啊，弟子规就是讲孝亲尊师的，从小教起啊，慈心不杀的第三句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，最后一句修十善业， 十善业道经啊，这一句里头，儒释道的根显示出来了。中国在过去啊，帝王时代，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从小都受这个教育，他根底厚啊，中国可以说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他标榜的都是以孝治天下，没有一个帝王不讲孝道，孝亲就会尊师啊，就会尊敬长辈，满清的末年慈禧太后执政，对于中国传统就疏忽了，还讲，但是讲是讲，真做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了啊！所以世间称他们叫伪君子啊，不是真的，能说不能行。可是到民国的时候呢，讲的人都没有了啊！民国连伪君子都找不到了啊！于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当中把传统东西丢掉了，现在讲到儒释道，大家感觉到好陌生啊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就连弟子规都不知道。我们过去啊，在庐江汤池小镇做了一个实验啊，办了个中心，就是推动弟子规，就这一样东西啊，做了三年，有非常好的效果啊，当地的这些人民欢喜啊，不晓得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 啊没有不赞叹的，没有不欢喜的。我们做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来做的啊，在那几年当中我参加许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每一次会议里头我都有主讲啊，我把中国传统这些东西介绍给大家啊，大家听了都很欢喜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可是会后我们的会友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聊天，很多人提出问题来问我，说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说这是理想啊，这个做不到啊。我是被大家这样一个错误观念激动的，感到非要做出样子来，那中国人叫样板，你不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他不会相信啊。于是乎我就想找地方来做实验啊，在 啊，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就找过，啊，在新加坡，在印尼跟澳洲，语言都不成熟。啊，我们想用一个小镇来推动这个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《弟子规》的教学。2005年的年初，啊，春天，我记得是春天，我回到老家，啊，离开老家70年，回去看看，啊，还有一些亲戚，啊，同族的，啊，平辈的这些兄弟们。还有30多个人，啊，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呀，70岁回去了，感慨万千呐。他们请我吃饭，啊，我把这些年在海外流浪的状况向大家报告，啊，就讲到。参与联合国这种事情，啊，想找个地方做实验找不到，啊，家乡这些这父老兄弟听到之后，他们很热情，哎，就回来在我们家乡做，啊，当时地方领导也赞成，也欢喜，啊，这样就把它做成功了。啊，原先预想总得要2-3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。啊，我们这一群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证实了2桩事情。第一个是古人所讲的人性本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人性真的是善啊，只是没人教他了。第二个真实一桩事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，怎么不到3个月他就回头了？他就从凡夫就变成君子了，啊，就懂礼貌了，良心发现了。不愿意做坏事了，不愿意欺负人了，真难得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。啊，但是按照中国法律上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不如法。啊，因为我们是出家人身份，又是海外的人士，啊，政府的政策，啊，海外这个出家人可以回国探亲访友、观光旅游，这没有限制。不能从事宗教活动，我这个虽然不是宗教活动，是传统中国文化活动，但是是出家人做的，这不行啊！所以中心最后还是关闭了啊，先停课，以后就关闭了啊。我们的老师现在有部分在马来西亚。继续在学习啊！我希望他们个人认真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儒释道的3个根啊。期间呢，10年，没有10年出不来。10年之后， 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。啊，我是两次访问过伦敦，啊，专门去看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啊，这是欧洲汉学的中心。我跟他们交流，跟他们的教授啊也很熟。啊，我对于他们的这些学习我很佩服。啊，他们不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他们文言文的功底，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说，那是相当的深。啊，能读中国的文言文，能看中国传统的古著，这现在一般大学文学系都不行。啊，我们都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跟他们在一起不需要翻译，啊，都是学汉学的。啊，今天一流汉学的老师啊、这教授啊，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没有人承传，汉学会中断了，那就真可惜。典籍都在，没有人能读了啊！所以这二三十个老师啊，他们发心承传啊，也办小型的讲座，有兴趣修学的短期班，他们每一年大概是三次吧。一次是45天，啊，海外人士有兴趣去学习的都欢迎，但是最好呢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这是个教育文化事业，啊，有这么多人发心，汉学可以能够传承下去，啊，真正有三五个非常优秀的一流的教授，汉学将来会发扬光大。啊，我相信这些老师现在虽然是默默无闻，啊，十年之后一举成名，我相信世界上第一流的，啊，这些学校，啊，里面有汉学系的，都会聘请他们去做教授。啊，那么利用现在的高科技，网际网络和卫星电视，啊，要是有一个专门的频道，24小时不间断，这些人轮流来宣讲，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，从网络、从卫星电视来学习。啊，这个样子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，解决21世纪学会问题啊，我们也可以再附带一下，化解21世纪地球的灾难，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为什么？灾难是人心不善的业所感得的。啊，这佛经上讲的非常透彻了，儒道都不例外。 都有同样的一个看法。人如果心地清净善良，社会就安定，灾难就会化解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就是教我们做这个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他给我讲一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上这个课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一门课就改变了我一生。啊，原本对于佛法、对宗教一无所知，而且产生很深的误会，以为它是迷信，以为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，对，完全错了。啊，老师给我讲明白之后才恍然大悟啊，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，从这个之后啊，我几乎把其他全放下了，全心全力来学习经典。啊，学习经典期间，张家大师给我奠定了根基，啊，基本的观念。啊，接受李老师十年的教导。啊，一生学习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是张家大师教导的，啊，一生以用现在的话说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教师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身份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所以佛法真的是教育。它跟宗教不一样啊。它尊重宗教，赞叹宗教，它本身不是宗教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在大乘里头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如果你学到的是迷信的宗教，啊，是宗教的佛教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我学习到今年60年了。啊，最近这10几年，我又发现了。大乘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同样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今天研究太空物理的，研究量子力学的，这些全在大乘经里头。大乘经讲的比他们讲的细，讲的透彻。啊，他们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，在大乘经典全解决了， 高等科学啊，因果确实是汉学的欧洲汉学的大本营啊，所以汤恩比能够有这么这样的认知，啊，有这样英明智慧的指导，啊，我们很佩服啊。啊，方老师特别给我介绍的是华严法华啊，这是大乘经里面一乘法了啊。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主修的是楞严经啊，我记得我楞严经曾经讲过七遍啊，但是楞严经长，七遍好像只有两遍是三遍讲圆满了啊，其余几次语言不足，讲了一半了就中断了啊。这个经在中国佛教界是很有名，所以所谓开会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啊，它跟法华经等量齐观了啊，这是我在经教里面修学的基础啊，也是这三部经引导我回归净土啊，要不是这三部经，我对归净土很难接受啊，所以是华严、法华、楞严引导我归净土啊。那么往生论里面这一条卷书庄严，诸菩萨，这是往生的人，往生的人通通都称为菩萨啊，即使他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他不是普通菩萨啊，所以西方世界纯菩萨的法界啊，这个里面身份只有两种人，你看主老师菩萨学生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什么地方，实在讲就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所创办的啊，特别是为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、十法界众生，是为这些人办的一个道场啊。这个道场目标是什么呢？即身成佛，就在一生当中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换一句话说，跟他完全一样像前面二十王子所说的，到极乐世界是成佛去的，成佛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 神通、道力、福报，诸佛当中都是第一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事情不可思议，这一般讲这是理想做不到的，这阿弥陀佛做到了。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发48愿，愿愿都是为，他不为自己啊，都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六道最可怜了，迷得最深了，造业最重啊！啊，帮助他们一生成佛，他做到了。啊，用无界的时间，把48愿落实了，愿愿都圆满了。这一圆满，极乐世界就出现了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学佛的人听得很熟啊。啊，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当中变现出来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往生。我们做不到阿弥陀佛那么圆满，至少也沾一点气氛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阿弥陀佛48愿的气氛，我们天天念，也天天念的时候就发心。啊，他已经做到了，我们现在没做到。没做到不要紧，到极乐世界再去做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肯定会做到。啊，愿愿要兑现呐、啊！啊，愿愿要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这个念头是不能往生的，一定为众生。啊，为自己是小乘的，心量很小啊。啊，所以他要求的是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心量没有边际啊，一想转念啊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与阿弥陀佛同心同念，阿弥陀佛的心念念想着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。这前面读过，一切皆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迷了。那我们成佛之后要帮助他觉悟，他觉悟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居住的所在是华藏世界，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你本来住在那个地方啊，弥勒之后啊，这个世界不见了。 啊，把华藏经络扭曲了，变成了六道轮回，变成这么一个世界。啊，在这个里面受罪。啊，不是一念错了啊。佛陀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回头。啊，回头你就觉悟。啊，放下你就正果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，包括遍地都是这样的，全是莲花化身。莲花从哪来的？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是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他的念力这样成就的。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缘，我们自己的念力是因啊，我们有这个因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助缘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。不是胎生卵生，那个要受罪的。莲花化身得大自在啊！啊，莲花化身那个身相，给诸位说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法。啊，不是说像我们这边的是人出生之后从小孩慢慢慢慢长大，不是的。啊，只是话里头突然有个菩萨出现了，就是他来了。啊，他修成了，他来了。啊，他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自摸真经深邃啊，体质啊，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，四十八愿里讲的。如果有相好差别的，阿弥陀佛誓不成佛。他现在成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相貌是相同的。啊，完全是究竟圆满的佛像。而且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肯定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们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立刻就有能力应化到十方世界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你就有能力了。啊，这个能力虽然不是自己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。啊，你能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三十二应身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。啊，这个现身不是自己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，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是众生那个感的那个众生， 他希望见到什么佛像、菩萨像，你就能如他的愿，就现佛像、现菩萨像。你就帮助他接引他了，没善根帮助他种善根，有善根帮助他善根增长，善根已经增长，帮助他善根成熟。现在世间乱，世间苦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世间有没有呢？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如果没有众多佛菩萨化身在这个里头，这世界就毁灭了。众生造业造得重啊，这佛菩萨有福报啊。他住在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灾难会化解，不能完全化解，会减轻。这是菩萨无尽的慈悲也。冥冥当中在加持，真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还是以慈悲心的对待他，来照顾他，决定没有丝毫怨恨。这是大乘的精神。所以我们要往生，这些道理要懂，要真修。努力真干。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都算是圆满功德。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，往生论上常讲三种。第一个是佛老师殊胜，第二个是学生菩萨殊胜，第三个是故土殊胜，就是道场殊胜。学习的环境太好了。任何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修学，都能够把无始无明习气淘汰掉。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相。第十四，受用庄严。受用是讲日常生活，受用大乘之法位、禅位、三昧位。因为你往生去的极乐世界，跟在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前年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个世界是业报身，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发财，你以为你很能干，有这个法了，不是的，你命里头有。你命里没有，你想什么样的方法，你都发不了财。你做多大的官，都是你命里注定的。 啊，如果你本本分分的，你的一生会过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快乐。啊，你要是以为，哦，我都要用一些损人利己的方法，啊，来获得名利，错了。名利不是这种方法获得的，名利有的。啊，名利没有，能不能获得？行，你要学了佛，佛会告诉你。命里没有财，佛告诉你求财。啊，怎么求法？财布施，得财富啊；法布施，得聪明智慧；无为布施，得健康长寿。只要你干这三样，这三种果报一定得到。啊，我是早年，也就26岁修复的时候。当家老师教给我的，啊，这个老人好像跟李老师同年，我26岁跟他，他那一年65岁。啊，大我39岁，都祖父辈的。啊，看到我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，又短命。啊，还好的是就听话，啊，对老师尊重，我就占这一点便宜。啊，老师愿意教我。啊，苦命啊。啊，他教我改变命运。啊，人家命里的财库啊都有一些。我命里的财库是空的。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艰难。啊，有短命啊，这个短命是造作恶业太多了啊，从小喜欢打猎啊，我记得打了3年了啊，抗战时期10几岁不懂事啊。啊，老师叫我修忏悔法，叫我3种布施。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生活很苦，啊，自己过最清苦的生活，勉强维持，没有钱布施。啊，当家大师问我，1毛钱有没有？我说1毛钱可以，1块钱有没有？1块钱还勉强。他就是，你从1毛1块开始布施，你要有布施的心。啊，遇到缘分的时候，随分随力，你去做。啊，我真听话。3种布施都修，哎，学了2-3年，时间不算长，有效果了，哎，收入它自然就多了，多了就多布施，啊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 那当时我布施，因为过去杀上生，所以我喜欢放生。啊，什么人去放生，我都会去参加。啊，拿一点钱，一块钱多了，布施一样。啊，钱送给医院，让医院告诉医院，啊，有穷苦人，这个医交不起医药费的，我帮他交。啊，我到此地，我每个月啊，还帮助这边市立医院啊，每个月10000块钱医药费，一年12万，10年没间断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个安宁中心，前基督教办的，办得很好。啊，那就是中国人讲的临终关怀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这个基督教很开明。啊，你临终的时候，无论用哪一种宗教仪式，他都会帮助你，他不障碍你。这个太好了。啊，他军费缺乏来找我。啊，我也是一年给他12万。啊，这个钱是属于无微不至啊！啊，意外的一些灾难，还有图文巴的年轻人吸毒。前面一个市长跟我很熟，他办了个戒毒中心，经费不足。啊，问我要钱，我说多少？要30万，我们如数给他，欢喜啊！啊，这些属于是无微不至啊！啊，灾难当中你捐助他，都是属于无微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接受人家供养，大概90%都用在法布施上。啊，这是印光大师给我的启示。啊，印经，印这些善书，印的量很大。啊，布施到全世界。啊，乃至于不同的宗教，他们办养老院、办孤儿院、办很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，啊，我们也帮助。啊，所以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这60年来确实财用。没有缺乏了，不缺乏，几乎是心想事成。啊，发布是智慧增长，这就非常明显。啊，大家听我讲经，年年不一样，这境界不相同啊。啊，无一不是健康长寿。我这一生没生病啊，我自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，我没有这些，我的医药费全部失掉了啊，所以我不能生病，我生病没医药费，这个好啊，医药费不失掉了就不会生病了。哎，你要留一笔医药费在那里，肯定会生病。那为什么那个钱是准备养老的？你一定会老。我没有养老的钱，就不会老化了。 啊，没有医药费不会生病啊，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！这老师教的呀，啊，张家大师教的，我相信他啊，他那么大的年岁，他不会骗我啊，所以学了就真干了。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干的都自在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身就不是业报身，所以他需不需要饮食？不需要。极乐世界天气好啊，没有四季，没有冷暖呢，都是很温和的。啊，衣着都非常轻软、自在。啊，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。啊，所以他们的受用，你看大乘法位。我们也尝到了啊！我们在这些年当中，天天读诵大乘经论啊，与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，我们的感受，这多快乐啊！啊，乐此不疲啊！啊，所以有同学就怕我。年岁大了，一天讲四个小时太累了。我告诉诸位，不讲经真累，讲经不累。别说四个小时，十二个小时都不累。啊，越讲越欢喜，法喜充满。啊，我欢喜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禅位、三昧位，啊，这都不是人间，连天上人、天人也享受不到。啊，色界天虽然是禅，那是世间禅，跟出世间的味道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法性身完全依靠的是性德。啊，法喜充满了，中国人古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人遇到喜事特别兴奋，特别快乐。啊，那诸佛菩萨一天到晚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！为什么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快乐？看到众生能接受佛法，能听教诲，欢喜啊！但是不能接受的，不能也知道，这业障太重了。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计较他，啊，让他慢慢的，业障消除了，他就会消消。啊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业障真重啊！不但业障重啊，报应现前呐！啊，地设五助难庄严。啊，这一句要对应我们现前的环境，我们感受会特别深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处境灾难太多了，啊，个人的灾难是病苦， 是忧虑烦恼太多啊，这是个人的灾难啊。共业的灾难就是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，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啊，这些风灾、气候的变化啊，现在四季突变啊，春天秋天几乎没有了，夏天特别热，冬天特别冷啊，许许多多的物种不能适应气候啊，它就灭绝了啊，物种的灭绝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，这个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粮食危机啊，水资源的危机，将来干净的水没有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能源的危机，啊，各种危机通通出现了。啊，我们学大乘的人知道，所有一切危机，与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密切关联。哪有什么自然？没有自然灾害啊，自然不会有灾害啊。啊，佛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切众生业力所感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业力，净业。啊，天人是善业啊，三恶道是恶业。我们现在在人道啊，没有善念了啊，善念、善言、善行都没有了。那我们今天在人道要受三恶道的苦。佛说得清楚，现在受的这些苦叫花报，受完之后到三恶道就是受，那是果报啊，果报比花报是更苦啊。如何拯救先前的事，这个灾难啊，连李世民都说念佛，只有念佛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佛，灾难就化解了。但是人不肯念呢，说这是迷信，这不合科学啊！真的，大乘里面很多是超出科学了啊，科学不能解释。不是不能解释，现前的科学不能解释啊，或者是再过几十年，再过几百年，科学就能解释了啊。但是几十年、几百年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。这一桩事情，只有深入大乘的人知道。啊，知道了，救不了这个世界，至少得救自己。化解不了世界的大灾难，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，这些灾难应该把它化解，这可以做得到。啊，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力够。我们住在澳洲，澳洲这块土地上不会有灾难啊，功夫不够 澳洲还是有灾难。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，这个州、这个城市不会遭灾难，这是真的，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越多越好，要真学，假学佛的人不行。啊，要真学，要真正把心态改变过来呀！啊，佛是什么心？佛天天教我们发菩提心。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、最明显的话表示出来，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。没有虚伪啊，真诚到基础，叫至诚感同。我们能感应佛菩萨啊，真诚心的自受用，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啊，真诚心的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要这样存心才行啊。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帮助他离苦是悲心。帮助他得乐是慈心。啊，利苦得乐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开悟啊，破迷开悟啊，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来的啊，真正的乐是从觉悟来的啊，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啊，无不是用教学的方法，用示范的方法，自己真正做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示范教学。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。啊，你要是破了，你的灾难就没有了。你业障就消了。迷不破，业障消不掉，灾难没法子避免啊，觉悟就真正的路啊，觉悟了的人法喜充满，觉悟了的人绝对没有忧虑，绝对没有牵挂啊，绝对没有妄想啊，觉悟的相是舍己为人啊，人还有自私没觉悟啊，他是轮回心，他造轮回业啊，头一个把自己舍掉，无我了。啊，怎么个无我呢？只有别人，没有自己。我活在这个世界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就是大菩提心。这能消业障啊！啊，有我就有业障，无我业障就没落绝处了，业障自然就没有了。只要你有我就有业障啊，只要有我，你的冤亲债主就能找到你啊，就能找你麻烦。我没有了，冤亲债主找不到了啊，找不到不就算了，那没法子了啊， 所以你不知道无我的乐趣啊。无我就无主难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永离身心苦恼，受乐无间断。哎，无我有人有众生。啊，有佛菩萨，我尊敬他，我向他学习。啊，有众生，我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帮助诸佛菩萨戒引众生，把佛法介绍给大家，快乐啊，受乐无间，永远是欢喜啊。啊，不见世间苦啊，世间人所有一切过失你不会放在心上，你放在心上你就有苦了啊。众人造的过恶不放在心上，当然你就不会嘴上不会说啊，为什么？你会同情他，你会怜悯他，你不会责怪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造恶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他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迷了自信，没人教他。啊，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都说得很好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你不能怪他啊！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丢掉了好多代了，你不能责备人啊！至少丢掉五代了。啊，我们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，高祖父母或者知道一点也疏忽了，你怎么能怪？啊，佛教也是如此。啊，过去疏忽了。今天没人教了。啊，我这一生感到无比的幸运。啊，遇到三个老师。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。啊，我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方老师是接引我入门的。没有他我入不了佛门。我对佛教错误观念改不了。啊，我是一个坚固执着的人。啊，叫我改变一个观念非常非常艰难。啊，也就是从小公告我们目中无人。啊，执着自己错误的看法，啊，不是我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，他没办法教我，我不相信他的。啊，就遇到方东美先生，啊，当时因为我是学抗战期间流亡。啊，最想读书。啊，念书交不起学费。学历很差，没办法考学校。啊，但是啊，我会写信。啊，文章还写得不错。啊，那些有名的教授我都给他写信。有不少 都跟回信又谈又谈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十几位有名的教授。啊，这十几位教授呢，最佩服的是方老师。啊，而且我对哲学非常有兴趣。啊，我跟在学校不是在学校，不是在教室，在他家里。啊，他家里小客厅，一个小圆桌，啊，就是我们两个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，每个星期两个钟头。啊，这样教出来的，我对他感激五体投地啊！啊，特别知道。啊，这种教学法因机施教啊！啊，我虽然学的不多，就是悟性比较强一点。啊，我能听得懂，我能体会。啊，这认识佛教了。没多久，大概三四个月，认识张家老师。啊，这是佛学大家了，专门学佛的。啊，他教我的方法有特别。啊，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。啊，单独跟他见面。啊，我跟了三年，他老人家往生了。68岁往生的，啊，我跟他，他65岁，我佛学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啊，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我听话了，我真干了。啊，他教我读的书，第一部书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。啊，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，到善导寺、藏经楼借出来抄。好在这两部书分量不大，啊，我把它抄出来。那时候抄得很辛苦。大概一天可以写抄一万字，很用功啊！啊，因为藏经人家不准接触啊，只有利用星期假日空闲的时间，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拿借来抄，认识了释迦牟尼。啊，这老师教的，你学佛，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！啊，所以头一个就要认识他。啊，那这两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传记，唐朝人说写的，啊，完全是记录经典上的经文。啊，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啊，我们这才找到了方向，找到了目标。啊，学佛十几年之后。这将近20年，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认识了净土。啊，特别感谢老师。 老师非常辛苦，多次的劝导我，我都没有认真去体会，没接受。啊，在华严经里面才知道，文殊普贤都是修净土，不但自己修，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41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这个景观呢，让我非常感动啊！大乘佛法里头，哪一个学人对文殊普贤不尊敬？那没话说的了。文殊普贤学念佛法门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让我深深感动。啊，我在细细的观察善财童子，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。当然跟老师一样啊，仔细一看果然不错啊。53参里头他所修的就是念佛法啊，虽然到处访问，增长厚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，但是他修学还是念佛，其他的法门知识他听了明白了，了解了就够了，不修。啊，自己修的每一天还是老实念佛，没改变。啊，到第53参最后，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。啊，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的多元宗教，对任何宗教我都尊敬啊，我都知道那殊途同归呀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，我都学，我都听，我都去读，但是我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是从善财童子53参里面学来的啊，什么法门什么样的这个教都能包容啊，只要他不是邪教啊，都欢喜，都赞叹，都礼敬，都供养。啊，这些年来结的缘很广很深啊，所以才永离身心苦恼啊，自己的利益了，受乐无间断，那这是广泛的利益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所感受的都是乐啊，没有忧悲苦恼啊，没有这东西啊。第16大义门庄严，什么是大义？这有解释，净土是大乘善根界啊，戒是个戒心啊，净土是大乘善根 一切平等清净。啊，净土法门，一切两个字，含义深广无尽。啊，是出世间一切法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，无疑不是平等清净。为什么称现呢？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。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讲得好啊，那是高等科学，心一体，一体是自性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就是自性清净心，真心了。也叫法性，为什么？它能生万法，它是万法的本体啊，所以也称它做法性啊。对自己来讲，自性。对万法来讲是发现，自性跟发现也不行。这个自性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家对它没办法，你找不到它。他在哪里的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虚空是他变的。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他不属于这三种现象，你找不到了。科学决定有个对象，他没对象，但是他存在。啊，是一切法的本体。从一体呢，就起二用。啊，这个起二用啊，就是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”。嗯，它起作用了。第一个作用，一报出现了，宇宙；第二个作用，正报出现了，自己。啊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正报只是讲我自己，不讲别人。为什么？别人是我的依报，自己才是正报。啊，自己之外全是依报，啊，诸佛菩萨都是我们依报。啊，所以依报里头有有情众生，有无情众生。啊，情与无情全是依报。啊，起二用啊。这两种作用它有现象。这个现象呢，科学家可以认到。啊，但是这一体自性清净圆明，他圆不了。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所以佛说，这桩事情为正方知。啊， 你不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永远圆不到。放下分别执着，它就在现前。啊，这叫恍然大悟啊，彻悟啊。啊，佛法跟科学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一点。除这个之外，它跟哲学完全相应。它比科学高，就高在此地。啊，这三种周边是现象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因为起作用这个缘是波动，波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。波什么时候动的？没有时间，所以叫无时无明。啊，无时无明是个缘啊。这两种作用起来了啊，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，全都是动的，没有静止的啊。这个波动现象它才动，就周边法界，宇宙速度都快啊，绝对不是光电磁能够相比的啊。太阳跟地球距离并不远，太阳光照在地球上要八分钟啊。物质现象的波动跟精神现象的波动才波动啊，已经周边法界了，怎么能比？不能比啊。啊，这个事情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正确啊，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，周边法界，所以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我们起个念头，不要认为不是别人不知道，那是假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全知道了。啊，念头才动，完全知道。啊，第二个现象，畜生无尽，念头一动，整个宇宙起变化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这个心才动的时候，物质外的境界就起变化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？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他那个世界就那么样的安定，那么样的永恒，美好，它不变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化这么大？你看，比在历史上比其他的朝代变化大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人那个脑子里所想的比从前人复杂，就这么道理。啊，以前人起心动念还有个道德范围规范着他，纵然有超越，不离谱，啊，不太过分。现在道德规范没有了，因果教育没有了，宗教教育没有了啊，人的妄想，人的恶念没有规范了，那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感得的是社会的动乱， 啊，社会秩序没有了，会有一天社会秩序全部崩溃，那大灾难就来了，人祸。啊，另外一个手感就是我居住地球，啊，灾难就特别多。啊，这个灾难真正的因就是贪嗔痴慢疑的这五样东西。啊，我常常讲解叫它做五毒啊。啊，佛经上常讲贪嗔痴三毒啊，这两个加上叫五毒。这个五毒就把世界破坏了。啊，贪婪。感应的水灾啊，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海水上升了，科学家估计全部融化大概会上升50米到70米，现在陆地和沿海的边缘城市全部没有了，贪婪所干的呀！啊，海啸也是贪婪的。啊，嗔恚所干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啊，温度上升，啊，地球温度不断上升，这是发脾气。所以学佛的人。如果不高兴发一顿脾气，你就把地球温度又加高了一点了。你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愚痴风灾。啊，飓风。啊，龙卷风。破坏的力量非常之大。不亚于海啸。风灾啊，傲慢对应的是地震，不平啊，啊，大地就震动了啊，怀疑那是所有一切罪恶的根本。这个怀疑是对什么呢？不是普通的怀疑。对于圣贤教诲的怀疑，对佛菩萨的怀疑，对宗教的怀疑，对圣贤教诲的怀疑，啊，怀疑你就不信他了，你就不学习他了，啊，那么贪嗔痴慢疑出来了，贪嗔痴慢出现了，啊，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讲。地球上种种灾难的根本业因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居住地球上人天天在造业，无止限的在造业，你能叫灾难不发生吗？啊，去祈祷有没有用啊？有用。啊，真诚心祈祷，祈祷是治标不治本。啊，大灾难时候祈祷，会把这个灾难化解了，不是真的化解了，退后了。啊，现在都不爆发了，或者爆发的时候爆发很轻，不严重，这祈祷有力量。啊，灾难没有了。过了几天人就怀疑不相信了，根本就没有灾难，你们那个祈祷是假的啊！说灾难化解归功你们，你们胡说八道，都不相信啊。于是造恶的时候越来越严重啊，这就又来了 啊，越往后延，就灾难就越严重。为什么？这累积的恶业嘛，越深嘛，爆发就越严重嘛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现在很多灾难都应该是在99年、2000年发生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全世界人祈祷。啊，古老的预言上说的嘛，世界末日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信仰宗教人都会为这个事情祈祷。最迟了。啊，推到现在爆发。啊，现在这信息传过来了，如果大家能够相信，啊，认真的祈祷，2012的灾难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大家又会说，这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玛雅预言是错误的，啊，大家拼命在造恶业，啊，过几年又来了，更严重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也有预言的时候，我听说2012不是最重的，现在开始啊，今年是灾难的开始啊，小规模的啊，明年会严重一点，不是最严重，最严重应该是1314这最严重的啊。古时候遇到这些自然灾变，人会反省，会思过，会忏悔，会改过自新，那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啊。所以从根本上解决是圣贤的教育，是宗教的教育啊。但是现在宗教都一昧走上祈祷，把宗教教育疏忽了啊。我去年访问梵蒂冈啊，跟教皇见了面啊，教皇指派陶然书记主教啊，跟我们在一起交流啊，他们也谈到地球灾变的问题啊。我是给他建议，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应当把宗教教育恢复起来，这才是治本的方法啊。宗教教育只要有个，每个宗教有个10个8个好的传教士啊，把这个经典呢讲透讲明白啊，利用这个网络跟卫星的教学，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听到啊。他们有能接受宗教教育，我相信良心都能换起来，这才是真正治本的办法啊，不然这个灾难无法避免的啊。这些主教们也都能够接受啊，希望我们要快速度的落实，不能再拖延，拖延来不及了啊，赶快落实啊！我觉得这不是个难事情啊！我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，到今年53年了啊！53年，你看我们用这些工具啊，用网络大概有20多年了，用卫星 今年九年了，我们是从03年元旦开始的，用卫星传播啊，确实是有很大的效果啊，这是可以提供给每一个宗教做参考啊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而且宗教要合作，要密切联系，宗教最好互相学习啊，我们带头啊，去年我们聘请汉尼夫先生啊，教导我们古兰经啊，我们底下继续要聘请讲解圣经的老师啊，犹太教一个长老，他告诉我他们有600条戒律，我非常向往，他也答应我会到找适当的时间到我们学院来讲他们的戒律啊，犹太教的啊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，学的东西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啊，他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啊，值得参考，值得学习啊，这才真正是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，古圣先贤是一个真神的啊，世界才能恢复秩序，恢复到祥和，人类才真正能回归到幸福美满啊！现在的人太可怜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